张津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同他一样，战犯们在认罪交罪的时候，居然拿起尊严的标尺，衡量与当年残暴行径的距离了。距离尊严远的杀人，可以酌情坦白；距离近的恶行，死也不能说。这种远与近，在他们当时行凶作恶的时候，它的性质及其伦理观、社会观的差异，一概都是九霄云外之遥远。泽田追忆 A 与 B 坦白强奸罪行的行为让他受到触动。一次战役结束后， B 当众坦白说，我的分队因担当警戒而被留在村庄，我强奸了一个女人，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童年兵 A， 可他也偷偷地告诉我，他在那次扫荡中也强奸了女人。这件丑事只有 A、B 两人知道，入狱后想串供隐瞒，可是分驻监舍没有接触机会。今天 B 被安排先认罪发言，没有办法照顾 A 的心态，特别过意不去地关注着 A 的紧张表情。他权衡利弊，逐一坦白了杀人放火的暴行之后，非常尴尬地交代强奸罪。不只是 A 知道的那一件，还有另外两件 A 不知道的。 B 没有揭发 A， 因为他要把主动坦诚的机会留给 A 自己，并没有使他难堪。 A 也没有批判 B， 因为 B 认罪态度的主动真诚正是为他做出了榜样。今天从九时开始在各自房间收听认罪广播报告，扩音器播放的是管教员的声音。认罪报告由尉官推进到士兵，不是泛泛地交代事实，而是从心灵深处深挖自己的伤口，像刀尖割心那样痛楚，引人关注。一个个认罪报告，一件件最怕坦白的罪行，隐约着一声声被害者的愤怒声、哭泣声、咒骂声，如同无声电影变成有声电影那样从扩音器里奔流出来，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扉。现在听到这种声音，心情感到融合了，泽田写道。是啊，你们应该愤怒，有愤怒的权利，从感情上低下头。我想说这些，泽田重新考虑认罪书，十次八次的修订，岂止是为了壮壮胆量而袖手旁观在刺杀中国人的现场，而是为壮大自己杀人胆量和防止被害的中国人逃掉，我与同伙们包围了现场，以利于后不生刺杀。这种认罪转变与深化的主流气氛充斥着管理所各个角落，原来那种主斗燃斗旗同是操戈的非议情绪不见了。正是这种揭发与批判，正是为了帮助与挽救溺于迷途的同伴。因为我们共同拥有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过去手持杀人武器以杀人为目的的武装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罪恶经历。泽田说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士兵的起义也快不前进了。以前我简单地认为，军曹会纠一说，我对日本的战争政策持批判态度，甚至还对日本军队的野蛮兽行愤恨过，因此大部分责任应该归于上级。然而自己不但没有挺身而出亲自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反而沦为手握钢枪入侵他国的强盗集团中的一员。若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来看，加害侵略集团中虽有思想和认识的不同，但那只不过是小小的矛盾而已。刺杀火靶子的责任虽在上级，甚至可以追溯到天皇，然而给新兵下达残忍命令的却是我本人，自己的责任当然是无法推卸的。只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才能看清以自己身处日本军队没有办法的辩解，确实是难以饶恕的。两个多月， 未及以下战犯基本请了罪，还写了4000多件举报材料，揭发了14000多条罪行。现在无论怎样悔过，也不能使那些被我们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民再次回到人世。泽田写道，一想到这些，我不知怎么说才好，请把我碎尸万段吧，真的把我绑赴刑场吧。这是发自内心的反省，这是认罪的一个心境，这是战犯们后来认罪发言共享的关键词。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及其顶头上司总务厅长官五部六藏供认，他们操纵由各部日本人次长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长等人组成的幕后决策机构次长会议，决定殖民国策，呈交皇帝溥仪裁可，敕令公布，指挥握有实权的各部各省各县的日本次长，像《西游记》里一群饱含毒针的蜘蛛那样，编织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的网络，操控着整个的殖民政治、经济、文化统治，把东北人民置身于日本法西斯镇压、屠杀、掠夺、毒害、奴役、奴化之下。在殖民祸首的心上，一座座衙门就是一张张吃人的血盆大口，林林总总的殖民法律就是手中刺刀的变形，一道道法令就是变了形态的刺刀法律，就是一条条冰冷的皮鞭和镣铐。而新国民运动则是日伪刺刀法令的配套软件。资料说，到1945年8·15，满洲国有大小监狱130多处，每年出境人数120000人，月份关押人数为2800至2900人。五部六藏、古海忠之一伙主持、策划、决定、领导推行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时局特别刑法，5年抓捕中国居民177000人。时局特别刑法74个条文中，处极刑的条文就有1/3。伪满奉天高等法院审判官兼奉天地方法院次长，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高等法院次长兼特别治安厅厅长横山光彦比供，他与时任锦州铁路警护本部队长的袁弘志合谋，两人制造逮捕抗日人士事件，抓捕1212人，其中524人送审后处死38人，投狱411人。1945年6·7月间，他还审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被俘指战员及和平居民29人，处死5人，判刑24人。五部六藏、古海忠之一伙还实施治安肃整，实行匪民分离政策，名义上的根据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实际上抓捕的不是在战场上拿着枪的对象，而是平时过着平常生活的居民，使抗日部队愈穿无衣、愈食无粮、愈住无屋，杜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必陷于自行歼灭之境。从1934年12月3日以第969号训令下达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建的通告起，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其以及热河省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着无数的无助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在黑龙江、吉林和热河一带多次治安肃正、归田并户，毁灭大批和平村镇，驱逐和平居民，制造了大片大片荒无人烟、寂如鬼域的无人区。古海忠之供认，截至1939年，把500万以上的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达14000个。五部六藏、古海忠之一伙推行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第一次满洲产业开发5年计划、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第二次满洲产业开发5年计划、战时紧急经济放策纲要、重要产业统治法、矿产统治法、事业统治组合法、价格等临时措置法、物品贩卖业统治法、金属类回收法、物价物资统治法、国民储蓄汇法之类， 扩充特殊会社，成立各种事业统治组合、国民储蓄组合机构，垄断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夺矿山、抢工厂、占铁路，一车车、一船船的疯狂掠夺战略物资。1937年以后，日本对东北工业的统治范围从重工业扩展到轻工业。到1940年，日本在东北全部工业中的资本占到总额80%以上。1938年2月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更凶恶、更残酷，反满洲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地上的、地下的资源，这一切一切，只要日本帝国主义需要，都必须及时、无条件地贡献出来。1942年秋出笼的重要产业统治法，把1937年公布的重要产业统治法所统治的20多种产业项目扩大到80多种，大大增加了掠夺东北铁、钢、煤、油的数量。只是1932至1944年间，就掠夺生铁1100多万吨，钢580多万吨，煤炭22300多万吨。最高年度掠夺量为铁170万吨，钢84万吨，煤2800万吨，页岩油20万吨。1943年，日本从东北掠走170万吨铁、87万吨钢、1378万吨煤、40万吨石油。1941年，从鞍山昭和制钢厂所运往日本国内的生铁，占了日本当年输入生铁量的65.9%。1941至1945年，本溪80%的煤被日本掠去，而且全是低磷、低硫、低灰的金锌煤，藏量、品位仅次于美国孤多林铁矿的赤城县龙烟铁矿，不到8年时间就被掠走矿砂300万吨，残害矿工27000人。1943年实施的金属类回收法，强征民间的金、银、铜、铁和白金、水银，还以金属现纳为名，迫使民众拆毁交出铁大门、铁山栏，献出防寒炉子和铜锅、铜盆、铜尺，乃至门窗拉手、门环、封钩和桌子扣手、桂香饰品等110多种金属日用制品，以供日军制造武器。乾隆年间，在热河承德修建的离宫铜殿也被拆毁了。黑龙江省德都县的钟灵寺的187座大小铜佛等历史文物也都被掠走。五部六藏、古海中之一伙又制定米谷统治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农业产物交易法、战时农产物增产搜合对策大纲、棉花统治法、农产物管理法、先前契约法，编制物动计划，推行粮谷高额出荷政策。呜呼，马足别圆肘者，人搓跌，车肘累累物，万户炸搞血。农产物管理法把土豆、小豆也列入统治之内，一律禁止农民买卖自用粮食，违者以经济犯论处。仅在1943年，因经济犯的罪名遭到酷刑、囚禁、罚款的案件就有67000起。物动计划是1940年至1942年低于市价几成的统治粮价，到1943年竟是市价的20分之一。这年只是压等、压秤、压价，官定出荷粮价不到市价的10%，就掠走东北大豆产量的74.2%。1940至1945年间，有834680人受到以经济犯罪名的迫害。满铁贯穿10几个城市，是割断中国领地的一条阴阳界线。治外法权保护的满铁，先于满洲国的满洲国，是与后来的满洲国一样，他们是两只残酷吸吮东北人民膏汁的蚂蟥虫。根据天皇的敕令，由儿元玉太郎、 后藤新平等日本军阀、官僚财阀，于1906年11月26日筹建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兼营煤、铁、电、磷、粮和航运、仓储、建筑等80多个部门，狮盆大口，吞噬惊人。1907至1928年，他收益增长率为2110%，纯收入增加19倍。1907至1931、1928，他交付日本政府和支付股东红利、提留公积金达8亿多日元。满铁借助日本关东军的刺刀，控制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为军国发动918事变、77事变，支撑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是另一类无所不为地体现着国家使命的侵略机器。五部六藏，古海中之一伙，主持制定推行第一次开拓5年计划、第二次满洲农业移民计划，设立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满洲国总务厅长官和汉奸伪官组成的拓殖委员会。日本移民的名目第一次在世界上出现，始建于1902年，喧嚣于1906年，而在中国东北则始于1912年大连地区的爱川村试验。1932年1月，奉天移民会议采纳加藤完治集团建议，确定了以农业移民为主要内容、以东北铁路沿线为扩张区域的移民方案，而关东军则着眼于军事需要，力主让退伍军人以此入则为民、出则为兵，使之成为一支兵民互补的特殊部队。第一批423户称作弥荣村的镐部队，1932年10月2日离开东京，1933年2月进驻龙江永丰镇。第二批493户武装迁镇开拓团，1933年7月经永丰镇进驻湖南营。由满洲拓殖股份公司全面实施的开拓计划，日本广田内阁决定要在第一个5年从日本国内移民10万户之后，再在1937至1957年的20年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满洲国建立武装开拓团，鲸吞中国东北沃土。而当时满洲国的人口数为3000万，如果完成这500万人的移民计划，相当于每6个中国人中就增加一个日本人。第二代移民20年后成长起来，日本人将占东北人口总数的一半，也必将使亚洲民族的分布发生改变。所幸时不过半，因日本战败而致计划夭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通过满洲国政府和满洲拓殖会社掠夺东北土地2000多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60%。据1943年底的统计，只是以满蒙开拓团名义，从日本移民到中国东北40771户，24万人，强占152万1100公顷良田，在中国土地上开拓日本新地主、新富农的新家园。30万农民的耕地被鲸吞侵占，大批原住民被赶去做苦工，凿山采矿、修筑铁路、开垦荒地、修筑工程，死亡率达10%至30%，老弱病残者则流离失所、走死逃亡。从1941年开始，日本政府还大批征召17至15岁的日本女子，移居中国东北开拓区，代驾开拓团的日本郎，并给予他们的新生儿以大地之子的荣耀，称他们是满洲新天地的中坚，他们的出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古海中之供认，到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的殖民与其说是由农民组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特监移民所组成的。因为日本规划的移民地带有3，第一线在满洲北部国境线，备建对苏作战基地；第二线在满洲各省山岳地区，激战中国抗日力量的活动地盘；第三线在满洲重工业区， 强化重要战略物品资源的采掘、生产、掠运的保护。他说，这个配备着枪支的团队背负着军法结合的军事色彩，深层次的图谋在于，一方面疏解日本人口过多的问题，向日本国民说明向外扩张侵华有理；另一方面移民中国东北有利于后方据点，为对亚欧作战提供方便；再一方面转移日本的阶级矛盾，在国外给予一些日本人以地主富农地位，从而把他们拉拢到自己的阵线里来，有利于国内法西斯统治。五部六藏、古海忠之一伙策划、决定和推行劳务新体制确立纲要、劳动统治法、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国民勤劳奉公法、学生勤劳奉公制度和国兵法等，到处抓劳工、服苦役、修筑军事工事、看守铁路桥梁、从事人肉开采、以中国人民生命换取矿产资源，掠夺了无数宝藏，却留下遍地万人坑。又抓国民当炮灰，参加日华侵略战争，用中国人统治压迫中国人。据资料，中国东北每年平均强征劳工50万人，1942年抓劳工将近100万人，1943年抓劳工120万人，1944年抓劳工130万人，1945年抓劳工160万人，1941年、1942年每年征兵5万至20万人，20至23岁不被征为国兵和征兵落选者，而列为勤劳奉事队员，每年约50万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北京时间22点整。